户籍记第23章。巴郎对巴拉克说，请你在这里给我建造七座祭坛，给我准备七头公牛犊和七只公绵羊。巴拉克就照巴郎说的做了。巴拉克和巴郎在每座祭坛上奉献了一头公牛犊和一只公绵羊。然后巴郎对巴拉克说，你留在你的全燔祭旁，我要前去，或许上主会使我遇见他，他指示我什么我都告诉你。他就上了一座荒丘，天主遇到了巴郎。巴郎遂对天主说，我建造了七座祭坛，在每座祭坛上奉献了一头公牛犊和一只公绵羊。上主遂将巴郎要说的话放在他口中，然后对他说，你回到巴拉克那里就这样说。他回到巴拉克那里，看见他和摩阿布所有的近身仍站在全燔祭旁，于是吟诗说，巴拉克将我由阿兰招来，摩阿布王叫我由东方的山岭前来，你来替我咒骂雅各伯，你来诅咒以色列。我岂能咒骂天主所不咒骂的？我岂能诅咒上主所不诅咒的？我由岩峰向他们观看，我由高丘向他们眺望，这是一独居而不应与众民同列的民族。谁能数尽雅各伯的尘埃？谁能算清以色列的尘沙？唯愿我的死有如一人的死，我的结局相似他的结局。巴拉克对巴郎说，你对我做的是什么事？我叫你来是为咒骂我的仇敌，你反而祝福。他回答说，我岂不该谨慎说出上主叫我说的话吗？巴拉克对他说，请你同我到另一地方去，从那里可看到他们，这里只看到一部分，不能看全部，从那里替我咒骂他们。于是领他到了佩斯加山顶上的瞭望台，在那里建造了七座祭坛，在每座祭坛上奉献了一头公牛犊和一只公绵羊。巴郎对巴拉克说，你在这里站在你的全燔祭旁，我到那边去会见上主。上主就显现给巴郎，把他要说的话放在他口内，然后说，你回巴拉克那里就这样说。他来到巴拉克那里，看见他还站在全燔祭旁，摩阿布的近身仍同他在一起。巴拉克便问他说，上主说了什么？他于是吟诗说，巴拉克起来静听，七婆尔的儿子，亲耳听我。天主不像人能食言，不像人子能反悔。他说了岂能不做？许了岂能不行？我受命是为祝福，他要祝福，我不能变更。在雅各伯中不见罪恶，在以色列中不睹灾祸。上主，他们的天主与他们同在，欢呼君王之声常在他们中间。领他们由埃及出来的天主为他们有如野牛的角。其实雅各伯不需要巫术，以色列不需要占卜，时候一到，自会启示于雅各伯和以色列，天主要做什么。这民族起来 有如母狮，挺身像雄狮，不吞下猎物，不喝被杀的血，绝不卧下。巴拉克对巴郎说，你不咒骂他们，但也不该祝福啊。巴郎回答巴拉克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我应做上主所吩咐的一切吗？巴拉克对巴郎说，来，我领你到另一地方去，或者天主喜欢你从那里替我咒骂他们。巴拉克于是领巴郎到了俯视旷野的培敖尔山顶。巴郎对巴拉克说，你在这里给我建造七座祭坛，给我准备七头公牛犊和七只公绵羊。巴拉克就照巴郎说的做了，在每座祭坛上奉献了一头公牛犊和一只公绵羊。